汉兴，鲁高唐生传世礼十七篇，而鲁徐生善为颂。孝文时，徐生以颂为礼官大夫，传子至孙言襄。襄其资性善为颂，不能通经，言颇能，未善也。襄亦以颂为大夫，至广陵内史。言及徐氏弟子恭护满意，还生善赐，皆为礼官大夫。而瑕丘萧奋以礼至淮阳太守，诸言礼为颂者有徐氏。